是什么？是万世沙砾当中一颗石头，大这么多，感激天生这个我。 走到哪里，九六九就到哪里。北京 FM 九六九电台，随时随地听经典。 今天九六九，精英都爱听。接下来和亚威一起听听资讯。财政部会同有关部门出台了一系列税收优惠政策，积极引导金融机构重点向农村地区倾斜，更多投向乡村振兴。国家统计局发布了上半年国民经济总体情况，初步核算上半年国内生产总值418961亿元，按可比价格计算，同比增长6.8%。暑运以来，北京铁路警方加大安检查威力度，确保广大旅客安全乘车。通过建设新设企业开办大厅，本市共开辟122个窗口，一次性受理工商、税务、公安等部门材料，企业登记全程电子化，也实现全市全覆盖。海淀区在全市率先启动民生事项同区通办三级联动试点，建立信息化审批平台，方便辖区群众就近办事儿。本市发布意见指出，全市中小学要将冬季奥林匹克教育纳入学校教育教学，平均每月不少于3课时。昨天起，公交集团新开3条快速直达专线，为方便白各庄地区、西沙各庄地区等接驳地铁快速通勤。 诗歌、红酒、时光、对味，才是最完美的遇见。流动的光阴，岁月的声音。北京 FM 九六九， 北京 FM 九六九。 来自杜德伟的《情人》与刀郎的同名歌曲风格迥然，中规中矩，比较内敛，属于比较典型的港台情歌，传达着轻柔，象征微风般的浓浓爱意。一起来听杜德伟《情人》。 Girl，每当我开始沉默的时候，你比我更难过，好像你的错。Girl，每当我梦想未来的时候，你兴奋的感受比我还要多。轻柔，像阵微风，吹过我的心中，一切都会不同。透过了你的眼，情人爱却更多，虚情假意的话不说，只用一颗真。

笑看人生的繁华，变化无奈，潇洒又何妨？何不游戏人间，管他虚度多少岁月？何不游戏人间，看尽恩恩怨怨？哦，何不游戏人间，管他风风波波多少年？何不游戏人间，不如展开笑颜不成眠？何不游戏人间，管他虚度多少岁月？何不游戏人间，看尽恩恩怨怨？啊，何不游戏人间，看得风风波波多少年？何不游戏人间，不如展开笑颜不沉眠？ 九，经典生生不息，此刻唯你相伴。 邓丽君的歌曲已经不仅仅代表着一个时代，而是超越时代的一个奇迹。不知有多少歌手是在模仿着她的歌步入歌坛的，却永远能出其右。邓丽君人歌合一的浑然天成的美，如高山飞瀑，如潺潺的溪流，成为我们音乐记忆深处永远的初恋情人。 我是星，你是希望你告诉我初恋的情人，你我各奔东西，这是谁的责任？我对你有难忘，我对你情意真，直到海枯石烂。

走到哪里，九六九就到哪里。北京 FM 九六九电台，随时随地听经典。 经典九六九，精英都爱听。接下来和亚威一起听听资讯。烈日炎炎，全国多地要求切实落实高温保障的相关制度，严肃查处未按规定标准发放职工夏季防暑降温费等行为。截至六月底，全国机动车保有量达3.19亿辆，2018年上半年新注册登记机动车达1636万辆，中国机动车消费水平继续保持高位，驾驶人数量仍呈高速增长态势。日前，多部门联合启动建网2018专项行动，旨在打击网络侵权盗版。此次专项行动自七月上旬开始，重点整治网络转载短视频及重点领域版权。今年入汛以来，北京首发洪水预警。北京市防汛指挥部提醒广大市民减少出行，山区及浅山区注意防范山洪和地质灾害，及时关注天气变化。北京市多部门联合出台方案，未来本市将为老字号建数字档案，鼓励恢复传统拜师收徒仪式，同时将推动建立精菜团体标准。近日，饿了么及百度外卖在 APP 上开通名厨亮灶专区，同时启用智能视频巡查工作站，可自动识别后厨食安违规现象。未来两年内，北京市所有329个街道乡镇将全部开办救助所，确保困难群众精准救助帮扶全覆盖。 是谁在敲打我窗？ 还好有音乐在，还好能有回忆，还好曾享受过那些暖暖的时光，带着往昔的味道品味昨日的流行，今日的经典，经典九六九，记忆中的声音。 说实话，现在很多人工作呢，其实多数是为了钱，为了生存，并不是为了所谓的理想。那么如果在不考虑薪酬待遇，不考虑社会地位的情况下，你觉得自己最想做的最理想的工作是什么呢？今晚欢迎你在九六九微信公众号与我留言互动。 在朋友那儿听说，知心的你曾回来过，想请他替我向你问候，只为了怕见了说不出口。你对心的你曾找过我，我要他帮我对你隐瞒，只是怕见了面会更难过。我对遗忘的感触还那么多，曾给我幸福的你的心中，伤痛让我对你的思念越来越

许多消费者在购买汽车的时候都喜欢首先去关注一下这台车的销量表现。的确，一款车型的销量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了这款车的综合实力和在广大消费者心中的口碑，的确具有一定的购车指导性。小型 SUV 是许多消费者关心的一个细分市场，也是自主品牌车企竞争力最强的区间。许多国产 SUV 凭借着亲民的售价和较高的性价比，在小型 SUV 市场中脱颖而出，成为了大家口中的爆款车型。在国内小型 SUV 市场中，宝骏510可以说是这个领域的霸主，上市一周年便获得了46万架的销量，由此可见这款售价亲民的小型 SUV 在消费者心中有着很好的口碑。这样的成绩除了高性价比这个杀手锏之外，年轻时尚的外观加上新潮的内饰吸引了许多年轻消费者的目光。此外，自动挡车型的完善满足了更多消费者的需求。而在紧凑级 SUV 市场，是目前国内 SUV 市场中车型最丰富、消费者需求量最大、车型销量最大的一个领域。这个细分市场中不仅有表现强劲的自主品牌车型，同时也有许多口碑不错的合资车型，因此竞争十分激烈。在国内整个 SUV 市场中，哈弗 H6 算是一款知名度很高、销量长红的紧凑级 SUV 车型。哈弗 H6 作为大家口中的神车，除了拥有超级丰富的产品线之外，良好的口碑和过硬的产品力才是哈弗 H6 赢得消费者认可的重要原因。新款哈弗 H6 延续了硬派的外观，在内饰的时尚感和品质感提升不少。目前几大热门国产紧凑级 SUV 都进行了改款升级，从销量表现来看，哈弗 H6 依旧表现亮眼。让车生活更美好，这里是969车务飞扬，我是亚威。想了解爱车更多内容，欢迎关注经典969官方微信公众号。当然，如果你是汽车经销商或者是汽车后市场的领军者，欢迎你们与我一起为车友提供更专业的服务。969车务飞扬招商热线010-5175-2200。 我要你注视我注视你的目光，

就真的没有忧了。 国家行政学院生态文明研究中心主任张孝德 应该这样说，每一个人对他的故乡都有情怀，我觉得我所有的情怀就来自于我对这个乡村的情怀。其实我有一个观点，我的感觉是爱国教育爱不爱从爱你的乡土开始，一个不爱家乡的人也很难爱这个国家。 都好，其实这对观众来讲是一种信心，他更有信心去看更多的，你们再出新我也会看。其实这样是一个非常良性的一个循环，这个观众群体会培养的越滚越大。 九六九精英 news， 精英 news， 欢迎收听九六九精英 news， 我是秦涛，来关注今天内容。印度大亨挤掉马云变成亚洲首富，掌管印度最大的家族企业，还要搞印度版淘宝。新上位的是印度实信工业集团的董事长穆克什·阿巴尼，他净资产443亿美元，掌管着印度最大家族企业，还要进军电商。他斥资几十亿美金盖27层的全球最贵私人住宅，全家六口配备600个全职佣人。小米在港交所上市之后，雷军等小米高管身价大幅增加。查阅福布斯实时富豪榜发现，截至7月12号晚上，雷军以177亿美元的身价超过了三星集团掌门人李健熙，排名第66位。目前雷军身价已超过百度李彦宏的120亿美元，京东刘强东的108亿美元，顺丰王卫的173亿美元，网易丁磊的159亿美元。据财富中文网报道，今年中国500家上榜企业的上市公司总营业收入达到39.65万亿人民币，较去年上涨18.22%。净利润更是达到3.48万亿元，增长24.24%。今年上榜公司的年营收入门槛为138.64亿元，继去年首次突破100亿之后，提升了22.44%。以上是今天的主要内容，我是新涛，我们下期见。

是为了你，千纸鹤，千颗心在风里飞。 多少次的寂寞挣扎在

里是 FM 969，经典生生不息，此刻为你相伴。 优秀的人不一定都是自律的，但是自律的人通常都会比较优秀。很多时候不自律往往就会做不好，成为一个 loser。 我曾经看过这么一句话，好的人生就是有能力挣钱还有命花钱。这句话让人无法反驳，没有毛病。想要拥有这样的人生就得靠自律，从两方面入手了。总结起来就是，没事早点睡，有空多挣钱。 只要你我坚持。